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，补肾益精，同仁堂果药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，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半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-8726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.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把目光转向综艺荧屏，由中科院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打造的《机智过人》第二季将于8月11号晚8点亮相央视一套。本期节目以中国智慧机智过人为主题，来自科学、影视、体育、绘画等多个领域的嘉宾将和全国观众一起见证人机比拼的盛况，以人工智能为切入点，通过人机比拼普及前沿科技。去年《机智过人》第一季在央视一套播出之后，收获了优异的收视成绩。《机智过人》第二季在主题、理念、设计等方面都将全新升级，涉及的项目更多，参与范围更广。记者从山东卫视了解到，首档名校国学少年竞技节目《国学小名士》第二季将于8月8号开播。《国学小名士》第二季在题型上进行了全面的升级，重点考察选手对国学的活学活用能力。选手们不仅国学功底扎实，更身怀作诗、唱歌、黄梅戏等多种才艺。浙江卫视和优酷联合播出的中国首档大型青春篮球竞技原创节目《这就是灌篮》日前举行发布会，将从8月18号开始每周六晚播出。《这就是灌篮》由周杰伦、林书豪和李易峰、郭艾伦担任篮球阵营领队，集结各地篮球爱好者，上演最燃的篮球对决。160多位热爱篮球的年轻人将分队进行多场 3v3 或 1v1 为主的篮球对决，重重比拼之后角逐出篮球实力最强的冠军队伍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聚贤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——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，我们继续来听本年度推荐上榜的翻唱歌。首先听到的是在三月份全中国强力首播进而入榜，这是叮当主演的音乐剧《搭错车》的主题曲《一样的月光》。 身旁的人一边

身如剑鸟，你向谁去喊战？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的人能改变，如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荣耀春天？在人世间终是奔波苦，一刻不得闲。你既然不实现，难免有杂念，把刀一剑放两旁，把利字摆中间。多少难飞燕，人生何其短，何必苦苦恋？爱人不见了，你向谁去喊冤？我是想看见这世界为了人能改变，如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？ 三人歌献给你们。 巷子口了，要走了，要走了，要走了。这是最后一夜，面对面坐着没有终站的火车，明天要飞去。没有你的地方，哦，没有你的地方。钥匙在你紧锁的心里，左手的机票，右手的护照是个谜，一个不想去解开，不想去解开的谜。但是心装里了，箱子口了，要走了，要走了，要走了。这是最后一夜，面对面坐着没有终站的火车， 明天要飞去，飞去没有你的地方、哦、没有你的地方。前程也许在遥远的地方，离别也许都会在机场，只要你说出一个未来，我会是你的。 这是莫文蔚新专辑当中翻唱李宗盛的旧作《飞》。作为一首将自己带进滚石并开启个人普通话专辑的恩师，在总结上半场专辑当中，莫文蔚希望李宗盛可以为他创作一首歌。不过呢，李宗盛写了一段很长的文章给他，并且婉拒了莫文蔚的邀约。思来想去呢，莫文蔚就选择了一首李宗盛的旧作来翻唱。那如今李宗盛的创作确实很慢，像山丘新写的旧歌也都是多年悬而未定，这样的速度也很难赶上发片歌手的日程了。在上周推荐新歌当中，李荣浩和陈奕迅携手入榜，陈奕迅的《渐渐》是本周的黑马歌，排在第四名，李荣浩的《年少有为》排在第十一位。李荣浩慵懒的唱腔一度被认为像陈奕迅，那李荣浩最喜欢陈奕迅的一首歌就是《不要说话》，而当初李荣浩刚被大家注意到，陈奕迅就戏称自己是他的歌迷，特别喜欢李荣浩的作词。我们就来听李荣浩在 KTV 也会点的这首歌，来自于陈奕迅的《不要说话》。 深色的海面布满白色的月光，我出神望着海星不知飞哪去，听到他在告诉你说他真的喜欢你，我不知该躲哪里。爱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有默契？我以为你懂得美，当我看着你，我藏起来的秘密，在每一天清晨里暖成咖啡，安静的拿给你。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，灯光再亮也抱住你。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。用心听，不要说话。整理暖成咖啡，安静的拿给你。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，灯光再亮也抱住你。愿意

我那时候不懂。假如年少有为不自卑，懂得什么是珍贵，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。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，才不会让你替我伤悲。回首多喝几杯，和你现在那位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，尝过后悔的滋味，精神地位过到了却好像颓废。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，才不会让多喝几杯，祝我年少有为。 这是李荣浩的榜上歌《年少有为》。许嵩是李荣浩的小老乡，他们都是安徽籍的歌手，并且都是音乐全才。不过两人音乐格调有很大不同，李荣浩的音乐呢是无法定义的风格，总是带着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，许嵩则更加侧重个性的表达。从小饱读诗书的他，歌词有深度，也需要花时间来细细品味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本周排在第九名，许嵩《大千世界》。 被带走时，我亲吻了你下颚的伤疤，表情很平静。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，还是全变那只神秘孔雀，在和你灵魂梦面之前，让贪念成佛大劫。你是大千世界尘埃诞生，也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。爱的火烧很重，我都感谢万花筒里小手欢迎碎片。哇哇哇哇哇，穿着我的 T 恤，大到有些滑稽，像沙漠连夜大雨。规则缺席，一真一假的玩具，还握在你手里，湿透温柔的暴力。这无成绩，我的黑框眼镜。大湖边的火风马牛齐聚，你被带走时，我亲吻了你下颚的伤疤，表情很平静。你是大千世界一往情深，还是全变的只剩你空缺，在和你灵魂梦面之前，让贪念成佛大劫。你是大千世界结成爱诞生，也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。爱 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。 猴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。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国际流量包天不限量，回国还送一 GB。 北京联通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，今天傍晚到夜间本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，请注意防范。明天白天继续受副热带高压控制，气温高，湿度大，继续高温闷热天气。本市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，请注意防暑降温，并且注意节水节电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，有分散性雷阵雨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2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明天白天多云转晴，早晨有轻雾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川一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7，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暗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8726。 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。电影《四世青春》将于本周五上映，由三段温暖清新的小故事共同组成，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来诉说有关青春的故事。上海恋是上海石库门一对青梅竹马尘封已久的爱情故事，而三鲜米粉是以北京为舞台，讲述了北漂青年和身处故乡的祖母之间的故事。小小时装秀则描绘了在广州互相帮助共同生活的一对姐妹的故事。8月17号喜剧动画电影《精灵旅社3疯狂假期》将在国内上映，这部影片以全家出游的疯狂假日为主题展开，延续了系列前作《萌系哥特》的风格，并且融入了大量新的角色、情节和笑点。在旅程当中，除了我们熟悉的木乃伊、果冻怪、狼人一家，还有更多新奇的怪物登场，新的旅程出现了众多新角色，萌翻全场。彭于晏主演的新片《热带往事》昨天开机，电影由宁浩监制，温世培执导，这也是他的长片处女作。据知情人透露，电影的女一号将是一位重量级的演员，暂时没有现身，而片中的女二号江佩瑶出席了开机仪式。《热带往事》原名《犯罪概率》，将带观众重返1997年的一个炎热夏日，全程的停电让一起命案被隐藏在黑暗之中，恶人、寡妇和警察三者的命运也自此被永远改变，纠缠了20年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， 新歌一号 Selina 幸福需要一点偏差。新歌二号吴青峰陈粒空舞。新歌三号朱星杰2018独家记忆。新歌四号周慧被遗忘的时光。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。 新歌五号江美琪不是时候。 记得你说 新歌六号陈雪然大漠经。新歌七号周彦辰张欣吹雪。 说风吹雪有一曲千山万字情和心。 新歌八号黄志林山川客。 谁懂我一生痴狂，谁解我一世惆怅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，2小时精彩呈现。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久久，给我你多年以后仍握紧的手。 众朋友，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关联榜上歌手。综艺感十足的薛之谦进入到了事业快车道，优质的创作也让他的作品被广为传唱。作为过来人，他对情歌的把握非常细腻，而且用词是越来越深刻。接下来这首歌曲，如果说你没听懂是幸运，听懂都是经历。我们就来听薛之谦这首《怪咖》。 的改变很难制止了，我的制约也不是天生的，收敛了，喜怒就合并了，你的理由是星星点点的，尽量充当气氛营造者，练就成了不同的角色，再听多几次分开的话，越致命越不正面回答，感情里的怪咖散散的，别去揭穿话题制造者，我记得你也会不舍，我偶尔取悦也会失手的，搞笑成做的，我习惯了不同的货色，再听多几次分开的话，越致命越不正面回答，感情里的怪咖突然就不尴尬，感情里的怪咖再难过也笑着说吧， 所有的梦与想，各色的脸上，各色的妆，没人记得你的模样。三巡酒过，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，听它在喧嚣里被淹没。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，一杯敬朝阳，一杯敬月光，唤醒我的向往，温柔了寒窗，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，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。一杯敬故乡，一杯敬远方，守着我的善良，催着我成长，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，灵魂不再无处安放。厚重了肩膀，虽然从不相信所谓山高水长，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。一杯敬自由，一杯敬死亡，宽恕我的平凡，驱散了迷惘，好吧，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，清醒的人最荒唐，清醒的人最荒唐啊。 虽然毛不易年龄不大，不过内心却住着一个老灵魂。刚刚我们听到的便是他的成名曲《消愁》，当时也正是这首歌让薛之谦惊叹毛不易的才华。作为职业创作者，薛之谦发现了毛不易身上的才华，当然了，他也没有看走眼。毛不易现在已经跃居一线，而不善言辞的毛不易活跃在综艺市场，不知道这当中有没有薛之谦的指点迷津呢？当然，如果当初没有薛之谦的力挺，毛不易也不会有后面的故事了。这个夏天选秀市场依然很热闹，虽然说唱这种元素周杰伦也好，王力宏、潘玮柏早在个人音乐当中用到过，但是让说唱燃起来还是通过中国有嘻哈，今年更名为中国新说唱继续上路。作为导师，吴亦凡现身说法，最近推出了一首颇有实验性的新歌，叫做《中国魂》，欧美的外衣，中国精气神，这就是吴亦凡口中的国际范儿。 江山都是小事，客栈茶馆摊子都在纸上谈兵，不敢翻山越岭。你看见我是中国的人、yeah、你知道我有中国的魂、yeah、你不太了解什么是乾坤，要知道我是龙的传人、yeah、我是僵尸僵尸僵尸，我做事的方式尝试不同样式、oh yeah、cool, 他们叫我悟，凡事情的酷，还帮人们百度、yeah、年纪轻的说唱、yeah、